这是来自朱主爱的一首歌曲《好想你》，收录在他2015年的 EP 专辑《四叶草 Jersey Zoo》专辑当中。那朱主爱是一个就是长相很甜美的这样的一个女生啊，有人形容说就像是从漫画里面走出来的清新少女一样。那实际上她也是一个很古灵精怪的小女生，而且呢才艺很多，这个会画画，会弹琴啊，会创作，还有这个影片剪辑等等，可以说是才貌双全。那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她给我们带来的一首《好想你》，而接下来是来自网剧《热血长安》当中的片尾曲，由王晰演唱的《梦回长安》。 繁星浩瀚，明月半弯，沉舟侧畔，夜雨声寒，过尽千帆，梦回长安，心之船靠岸。天涯路远，青春作伴，烟波流转，执手相看，弹剑作歌，听丝中唱完，肝肠寸断，痛饮开怀，多希望你也在，浪起竹马来，对灼山花开，醉我青苔，望月光，等风来，吹散我心头的千年尘埃。槐花出海，多希望你也在，你略施粉黛，我乘风而来，盼缘起缘灭，等花谢花开，若有缘重逢，请别再繁星浩瀚，明月半弯，沉舟侧畔，夜雨声寒，过尽千帆，梦回长安，心之船靠岸。天涯路远，青春作伴，烟波流转，执手相看，弹剑作歌，听丝中唱完，肝肠寸断，痛饮开怀，多希望你也在，浪起竹马来，对灼山花开，醉我青苔，望月海，等风来，吹散我心头的千年尘埃。槐花初开，多希望你也在，你略施粉黛，我乘风而来，看缘起缘灭，等花谢花开，若有缘重逢，请别再离开。乘风而来，但愿起缘灭，等花谢花开，若有缘重逢，请别再离开。等长安的初雪飘下来，让我们笑着赴一大败。《 热血长安》是一部这个古装探案剧啊，它讲述的是在大唐长安城内一群热血少年，然后去调查接二连三发生的一些很诡异的

都想休假了，有没有这样的一种体会呢？谭晶为电视剧《大唐荣耀》所演唱的片尾曲《唐韵》。 少出多似绚丽的斑斓，回忆寻藏阑珊处，前尘事都如图，若隐般隐现沉淀的时光，石榴指纹隐没珍藏，从天边到人间，在人间终不见。愿你记得静谧千年的思念，风干你羞红的时间，寒手时温度暖心不负追， 不见，愿你。

蔡琴《你的眼神》，1996年民歌《蔡琴》专辑当中收录的一首歌曲，而且你会发现这首歌曲在很多很多的影视作品当中都曾经出现过，其实就是表现了这个一种就是旧时光，就带有一种怀旧的色彩。而接下来听到的同样是一首老歌，周华健1993年《花心》专辑当中收录的一首歌曲，当时也是慰藉了很多在夜间想念爱人的一些心灵吧。孤枕难眠，今天节目就是这样，我是佳慧，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。 好了， 房大平台，房天下，房。